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系大家主持人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好啊，嗱咁咧就 Alex 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战云密布系咪 啊？系啊，我哋收视节节高升，同呢个战云密布嘅云啊一样啊咁多啊， 系啦、啊，即系云端系嘛， 云端啊真系， 系啦、啊，咁咧就首先多谢各位啦，即系多多支持啦咁讲，咁咧即系无论咧有时咧系国外嘅网友。国内嘅网友，同埋咧香港嘅网友咧，都多多支持啊！咁啊，click下我哋啲广告啦，系嘛，订阅我哋啦， 巴拿台啦， 一定要订我哋巴拿台啦， 记得 like 我哋个 Facebook 专页， 系啦 ，like 我哋 Facebook 专，喂，同埋咧，有啲台啦就话咧叫大家咧就 like 下，每一节都 like 下嘛， 系啊， 喂，咁大家都试下啦， 帮下手， 我哋好似未试过有一节系超过100 like 嘅，冇试过， 唔紧要啦 ，YouTube like 都唔多，仲要 Facebook like 啊， 哦 ，Facebook like 系啊。 好，咁啊，大家 like 我哋专业啊， 系啦，支持下我哋啦， 军武戏言专业 咁我哋做呢个全香港最好嘅军事节目啦，好嘛？好，咁我哋呢个礼拜咧就嗱，上个礼拜未战云密布嘅， 系啊， 点解突然间咧有个主角咧走出嚟啦？ 系啊， 咁走出嚟之后咧就成为咗全世界嘅焦点， 系啊，历史性时刻啊， 仲要咧最紧要就系咧，我对呢个人咧完全改观。嗱，我同 Alex 咧就喺呢个咪后咧就不停讲，哇，以为呢个人咧以前弱智噶嘛， 系啊， 原来系睿智， 系啊， 原来超劲嘅。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今集嗰个主角啊 ，IQ 150以上肯定 好劲哦。系啦，呢个今集咧就我哋讲嘅金正恩啊， 系 攻心计啊， 攻心计。 哇，呢个真系劲啊！嗱，即系咧讲翻咧呢个金正恩咧就嗱，首先咧事完咧，我哋要讲嘅咧就当然佢就宣布咗啦，即系嚟紧咧就会系唔会试核弹啦，又唔会核试啦，嗰啲嘢啦。咁啊，甚至乎咧嚟紧可能全面撤核啊嘛， 系 哇，佢啊真系好夸张， 乜都得，你要乜都得， 系啦，总之就冇底线咁滞嘅，冇前撤就可以倾噶啦， 系啦， 甚至乎我哋连核弹都唔整都得嘅， 系 哇，咁样呢一招咧就引到呢个嘅特朗普啦， 系啊， 系咪？佢最正嘅地方就系咩咧？首先咧就佢第一期咧就唔系自己出声，先揾咗文在人，就文在人转达， 系 就文在人就做咗佢嘅秘书。 哎、 就帮佢转达咗俾特朗普听，跟住特朗普咧就揾埋嗰啲韩国人宣布，仲要揾到，好啦，跟住翻翻嚟之后咧，就特朗普一口应承咗啦。咁当然 Alex 就讲过啦，即系背后阵间咧 ，Alex 咧都会同大家分析下特朗普啲嗰盘棋点计啦吓。咁咧就我哋先讲翻金正恩咧，就跟住啱啱礼拜五系咪啊？就历史性啊嘛，大家就走入去呢个嘅三八线倾偈。咁咧走个三八线倾偈嘅时候咧，就嗱韩国今次咧就做主人嘅。咁咧佢就迎接呢个金正恩入去呢个三八线啦。咁咧就金正恩咧就应该系咧两边嘅领导人咧第一次咧跨界，我记得就咁啊跨界。咁咧金正恩就讲一句：，哇！我哋努力咗咁多年，终于咧都可以两边嘅人咧都可以跨越咗呢个鸿沟啦。咁咧啲人就话文在人咧接招，文在人都唔系即系佢早咁多年人啦， 系 路嚟嚟噶嘛，系咪做得呢个总统？佢就话。系啊，咁唔知几时咧就调翻转轮到我行翻过嚟嗰边啦。嗱，以为你接得好靓啦嘛，点知金正恩咧一嘢捉住只手，嗱，大家睇呢张图就系啦，一嘢捉住只手同佢讲，使乜等啊，就而家，一嘢就夹咗呢个文在人咧翻翻去北韩嗰边三八线， 系， 跟住咧隔篱咧嗰啲secure 啊，跟住嗰啲，哇！water 乜嗰啲即刻走咗出嚟，我搞错啊！跟住咧就即刻望住，喂点啊老细啊，俾人夹咗过去，点算啊？跟住咧去又唔系，唔去又唔系啦，即系你过去嗱，大佬过三百线就得啫，你过一命蛇噶嘛， 八真系 系咯，咁就唔知点算啦。跟住咧金正恩咧，大家睇幅图咧，嗱有好多专家原来分析咧呢一个咧有意思嘅。大家如果你睇咧，你冇觉得好似一对情侣啦，当然好基啊。咁如果大家望落去咧，边个拖边个啊？系金正恩只手咧系冚住文在人噶嘛？ 系啊， 就证明咗咧金正嗱，如果呢个系男女嘅话咧，角色咧就应该系金正恩系男人啦。 系啊， 咁文在就系女人啦。 系啊， 虽然其实睇到都似嘅，即系嗰种阴柔同埋两个嗰个角色。 系， 你再睇咧，有冇啲似咧？另外一个角色就系金正恩咧系阿爸， 系 跟住文在阿仔。即系老豆拖仔，但系其实佢哋年纪系调转嘅，即系做爷孙噶嘛，阿孙就拖住阿爷啊嘛。 系啊， 哇！大家呢张图咧，啲人话赢晒啦，今次已经 系啊。 同埋咧，大家记住呢张图系可以攞翻去北韩有排 sell 噶， 有排 sell， 有排 sell 啊， 任噏啊。好啦，嗱，首先呢单咧，文在寅已经输一着啦， 系。 跟住咧，然之后咧，翻到去南韩嗰边啦， 系。 跟住就梗系会邀请啲官员，两边啲官员倾偈噶嘛， 系。 理论上原本咧两边咧就有啲仪式，先嘘寒问暖之后就要大家搭合照嘅。 系 点知咧？因为金仔又玩嘢喎，突然间攞相机出嚟话：喂 ，selfie 啊！ 哇 ，selfie 都够胆死，跟住就同文祥 selfie 啦，又俾佢破坏咗。即系你其实你要跟噶嘛，佢唔跟咯。跟住然之后咧就话，跟住佢仲要同喂，不如你同我啲官入住啊！ 哇！ 跟住咧就捉咗文在人咧， 就要同翻晒两边嘅合照。 哇！ 但你感觉咧就系人哋不嬲就系喂阿、啊、金委员长，我哋影相啦。调翻转一佢 order 就啲人咧就觉得喂你咪反客为主，调翻转你系主人。 系啊， 咁咧就问上又俾佢玩啦。 系 好啦，跟住嗱，如果大家有睇咧， 要抢局啊，俾人 系咯，俾人抢局系嘛。所以好弊，好啦，民进人咧就真系其实有修养嘅，有斯文，咁但系咧就输啊呢位，咁咧后来咧佢哋话咧参观嗰啲参观唔知啲咩宫系咪啊，定系唔知边个位， 系 唔记得咗，跟住入到去之后咧，跟住今次话，诶、欸、我想咧签个名留念，跟住民进心，唔签咯，就嗱呢啲真系昂直啊，由得佢签，跟住咧然之后咧金正恩咧就坐低咗签， 系， 咁坐低签咧。个感觉大家系咪即刻突然间觉得似咩？就似呢个秘书隔篱企喺度等你，个老细签嘢啦，系咪似特朗普平时签行政命令嗰啲啊？隔篱好多人企喺度噶，嗰啲嘛幕僚，跟住咧搞到佢好似金正恩幕僚啊嘛。咁呢张相梗系影咗啦，又可以翻去北韩 sell 啦。喂，未完嘅古仔，原来咧据说个古仔就系嗱老实啦，你签名好快啫嘛。但你知唔知点样正式整水可以坐耐啲咧？ 唔饮杯茶嚟嘅 咩？唔使，佢系咁样，佢阿妹即刻扑过嚟，跪喺度。 吓、 哦，然之后个妹咧攞怼咗支笔出嚟， 哇！ 嗰支笔咧，大家知嘅就系万宝龙， 系 蓝万邦，法国个牌子， 系 有粒星嗰个咧， 系 我国星，跟住咧就即系好似跪喺度咁上下嘅，咁咧就双手捧起就俾阿哥签， 哇！ 咁咧跟住哥咧就慢慢揸起支笔，开盖慢慢签咁样，慢慢签，好啦，咁大家知相影到爆啦， 系啊， 跟住咧。影到嗰张相咧，嗱，我今次啊俾唔到大家睇，嗱，大家自己上 Google search， 嗰张相咧就系、是、咧民进人咧企到好直嘅， 我尽量 cap 啊， 跟住咧金正恩咧就喺隔篱签嘢，嗱，你真系好似特朗普签嘢隔篱啲跟班企噶， 哇，点啊，依家肯定有睇呢个 CNN 啊， 系好劲啊，所以大家真系唔好睇小金仔啊，好有心计，咁咧个妹咧就做埋陪衬啊嘛，同埋原来佢哋话咧呢单嘢咧金仔咧其实咧做出嚟嘅时候咧，佢哋话点解唔用南韩嗰支笔咧？因为我是大佬嚟噶嘛，我要用翻北韩嘢，咁、 哦、 所以我就用北韩嘅笔嚟签。 哦， 咁咧，我想讲呢单嘢随时咧翻到国内咧，佢哋北韩咧 有排煲啊， 又有古仔啦，又话用北韩之笔嚟征服咗南韩嗰啲咧， 系有排煲啊， 有排煲。嗱各位、那个古仔系未完噶， 系、 那个古仔就话咧，原来金正恩要去厕所咧，佢系唔会去南韩啲厕所噶， 系点解？ 佢厕所咧，佢系有自备马桶噶， 私家痰罐啊， 系啊，私家马桶啊。但原来呢样嘢咧系好 common 噶， 系 咁点解咧？原来咧，习近平啦、奥巴马啦，即系依家特朗普啦， 系 其实咧呢啲全部领导人咧，如果佢哋出去咧，原来全部都自己厕所噶， 系 点解咧？原来佢哋话咧，每个人有每人都有 DNA 噶嘛，个 DNA 咧，其实如果你俾人哋洞察咗之后咧，可以做一啲 DNA 毒药， 哦 ，DNA 毒药咧就系例如我同 Alex， 系 假设。如果我要害 Alex， 我咧就总之喺你身上攞到你 DNA， 我就将佢成为神经毒药。 哦， 就好似之前咧啲间谍毒死俾人毒死咁咧。呢只毒药咧就最贵嘅地方就 系 咧，如果咧我自己揸住咧，我冇事。 系， 但系咧只要 Alex 闻下、索下、掂下，即死。 哦， 好毒，因为佢净系打你只 DNA 嘅啫。咁咧，于是咧每个国家元首都已经好明呢样嘢噶啦。所以咧，奥巴马咧佢去到边咧，理论上咧佢刷牙之牙刷啦， 系 朗口啦， 系。 佢朗口唔可以朗落个盘度啦， 系， 跟住佢去大小二便啦， 系， 出汗啦， 系， 纸巾啦， 系， 用嘅餐具啦， 系， 饮嘅酒杯啦， 系， 你谂到所有嘢，甚至乎每一条头发都执翻， 哇， 系啦，唔可以有体液留低， 哇，好， 全部要收走， 好高难度啊， 系啊，你食支烟嗰支烟都要收走，系啦，总之你呕你都要收走埋， 哇，好高难度， 系啊，咁总之所有嘢都要做齐，原来咧美国系咁嘅， 系， 但原来你估唔到原来金正恩都系咁啊， 哇，肯定，哇，学到足啊！ 学到足啊！所以大家你真系每金正恩肯定成日睇美剧啦， 肯定系， 肯定成日睇美国嗰啲军事表演啦。 系， 哇！可能我哋揾集要揾金正恩嚟讲啊，听劲过我同 Alex 好香港有个版金正恩好似嘅， 系嘛？ 系咯， 揾集要揾到佢嚟讲就正，真系正。我想讲咧就金正恩呢单嘢咧赢晒啦，真系，系嘛？嗱，呢、這个就嚟到呢度啦。但系咧，就我同 Alex 有倾过啦。 系， 金正恩咧其实就醒咗好多地方噶嘛。咁啊 ，Alex 讲下啦，你觉得佢同特朗普个位 即系要求咧，嗱，因为佢同特朗普，我自己预见啦， 系 自己感觉，因为我呢排新闻我都少睇， 系， 但系呢个系我自己即系啲触觉啦，都系。金正恩咧好简单，只要一样嘢嘅啫， 嗯， 要钱， 系， 佢净系要钱嘅啫， 系， 要多啲钱使啊， 系， 讲就系一个， 系， 跟住之后咧，特朗普咧就是一个商人嚟嘅， 系， 咁商人 就虽然都是讲钱嘅啫， 唔止讲钱咁简单啊！佢系识运用钱嚟去买一啲嘢嘅。 商人有样嘢叫啲人话商人无祖国， 系啊，佢即系我简单嚟讲，就系一个妓女， 妓女系， 同埋即系女性工作者，或者一个叫衰啲讲叫扯皮屌。 哦，扯皮屌， 即系但系即系 操控妓女为生嗰啲， 犯法噶， 唔好做啊！ 即系我有一个打一个比喻啫， 系 就系、是、咁、那个。工作者做出嚟做，梗系为咗钱嘅啫， 系 都为个人咩？ 咁梗系啦， 系啦。咁、那个叫做啊，叫做啊，嗰、那个叫做经理人， 系 个目的都系搵钱嘅啫，系咪？呢啲污糟邋遢嘅嘢都尽量 成个产业链啊嘛，系啦。 第一样嘢就系佢知道就系、是我俾咗啲乜你啊， 系 我点样俾咗啲钱你啊，就要经过经理人啊嘛， 系 即系佢会搵到客俾你嘛，或者搵到一个机会俾你嘛， 系啦系啦。 咁如果佢要钱。 嗯， 特朗普又要可以揾到生意，即系揾帮佢揾到生意，然后佢生意就掟俾呢个工作者嘅话， 系 佢咪一条生产线掟落去咪佢？ 哇，成个产业链嚟嘅喎，呢、这个 系啦，当然啦， 系嗱呢个产业链咧 ，Alex 有讲过咧，就话其实因为北韩咧，佢最大嗰个好处就系嗰啲人够平， 系啊， 又够贱， 系啊， 即系衰啲讲咧，你整死佢咧，你都冇乜责任嘅。 是啊 是啊，即是大家知道其实北韩啲人呢命贱到是如果去莫斯科呢做帮俄罗斯起嘢㗎嘛。 是啊， 因为俄罗斯依家呢啲人呢都。 买人口过去㗎嘛。 即都系。 劳工过去㗎嘛。 起嘢都系搵北韩人㗎。 是啊，劳工过去。 是啊，咁最惨就是北韩人嗰啲人工去晒边呢就落晒禁制度㗎。是 啊。 嗰啲人原来系食㗎差啦。 是。 又冻啦。 是。 冻到呕㗎。 是啊。 好惨㗎。是啊。 但是待遇好过喺。 北韩，但系已经好惨噶啦， 系啊， 系啊，卖猪仔咁噶， 卖猪仔噶， 所以好惨噶，所以北韩咧就呢、這个产业链咧 ，Alex 就讲中咗啦， 系啊。 另外咧，我都想讲咧就系、是、嗱，大家应该咧有听萧生噶嘛，唔可以讲少少啦，讲少少啦，讲两句啦，讲两句啦。嗱，我都中意听萧生嘅，萧生就咁讲，萧生就话咧，金正恩呢单咧系无条件投降嘅，佢一定系咧会跪晒喺度。咁咧，基本上咧，你要乜都得噶啦，你切核乜都得。但系咧，萧生就话佢会收埋可能两粒核弹咁啦。 系 好啦，咁咧就叫做留翻个后着啦。 系 咁可以对付东京啊，或者对付洛杉矶咁讲啦。 系 嗱，我睇法就咁嘅。我睇法咧就比较倾向咧，觉得咧佢咧就再复杂啲个人。 系 就点咧？就系佢已经跟足佢老豆同阿爷个年代策略。 系 就佢阿爷同佢老豆咧都试过咧，就是、有啲时候咧就阳光外交嘅。 系。 或者有啲人就叫做十熟九头外交啦，咁咧就每一次咧个势好弱嘅时候就十熟九头， 系啊， 跟住咧就忍一忍你， 系啊， 呢啲咧就叫做咩咧？就叫做越王勾践。 其实以前咧有冇隔 忍一忍 几年做一次嘅， 系， 但系咧金仔前排就年年月月日日都做， 系 做到烂咗，变得烂 咗， 变得落来了， 系。同埋，我覺得佢依家因為佢年青啊，佢要立威啊，所以佢開波一定只能硬不能軟。但一立到威之後，就可以開始軟啦。咁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嗰啲核彈有成果啦嘛。嗱，即嗱叫做有成果啦，我哋其實都唔知嘅。但我同 Alex 成日話，出到嘅入唔翻啊嘛，出到第二層入唔翻嚟嘛。 我覺得佢立到啲舊科嚟，即係。 系， 我怀疑都唔知道，好似恐怖分子咁立到核弹，之后当自己系一个圣战咁。 佢好多个地方买到噶嘛，乌克兰买到啦， 系啊， 叙利亚买到啦，好多黑市佢买到嘅， 黑市买到嘅， 甚至苏 联 可能国内都有啲军工俾佢噶。 因为前苏联系好多核武系唔见咗嘅，其实 系啊，卖嘛， 系啊， 卖噶， 俾人偷嚟买嘛， 系啊，卖一定卖啦。你谂一卖到你够胆卖就发咗噶啦，你又未必俾人抄家嘅， 系啊， 几好啊。 同埋嗰啲核武唔系啲人唔系谂住战争用途噶嘛。 系啊， 佢要核元素啫嘛。 系啊，有啲可以攞嚟做平价电厂啊，乜都得噶嘛。 系啊， 系啊。咁咧就讲翻啦。咁所以咧就金正恩咧，我自己睇法啦，小弟愚见咧，金正恩咧今次咧就系被逼，因为冇钱，所以咧一定要十熟九头。 系啊， 认低威。 系啊， 当我一肯认低威嘅时候咧，美国佬就会松懈少少啦，起码放宽银根啦。 系， 如果美国佬肯放宽银根咧，大陆嗰边咧就无限放嘅。 嗱，呢样嘢就系金仔叻嘅样嘢啦。 系啦。 我而家俾咗民在人抢姜， 系， 跟住之后 美国咪紧， 美国唔知紧，美国直头咧，哇，即刻，即系佢态度转咗啊， 行到出面啦， 行到出面啦，哇，跟住之后中国又要分一杯羹， 系啊，中国又觉得冇面嘛， 我冇面啊，要分杯羹，哇，你哇，你倾过咗唔遇我噶，我都有啲。 一嬲都有影响力噶嘛， 都有影响力噶嘛，你突然间唔遇我唔得噶， 系啊， 点都拉翻过嚟倾， 系啦， 系再倾过， 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谂啦，其实咧嚟紧咧会喺边度倾啊嘛， 系啊， 我觉得其实北京是有机会的。今次就有机会了。如果不是其实他怎么去北京啊，我觉得就应该是北京搞的了今次。其实你没有一个国家呢是会好像北京咁，佢最好就咩呢，金正恩唔使坐飞机嘅。佢坐火车嚟到嘛。佢你去瑞典嗰啲烟幕嚟㗎咋。点可能去瑞典啫，咁鬼远，中间住北约喎、啊。我任何时候打击你都得啦。 跌咗嚟唔掂算。 咪囉，仲要经过普京附近喎、啊。都唔制啦，普京话闹夹你返去又咁就死啦。咁所以一定係中国㗎啦，我自己觉得。我预测啦。好啦，咁所以呢金正恩呢我自己觉得佢系点呢，个核弹佢唔会唔要嘅。但佢可能会同你讲我会撤紧一啲。但係啲人呢，大家呢你唔好咁简单諗件事。撤核呢你唔好似当年嘅乌克兰白俄罗斯咁简单㗎。当年呢你用钱搞定㗎啦。而家 系 用钱搞唔掂，因为第一佢搞咗咁多年咯，大佬，同埋佢嗰啲钱真系自己使嘅，佢唔系白俄罗斯嗰啲，系苏联摆落去嗰阵时，佢唔使俾钱噶嘛，佢、 啊、 白食嘅啫嘛钱。 系啊， 呢单咧，你啲钱点计啊？天文数字嚟噶，你美国佬都未必俾得起噶。好啦，咁另外咯，咁当然啲人话日本林咪 share 咯， 绑架呢个美国， 系嘛？ 系啊， 所以咧，其实咧就首先咧要拆晒啲设施好难。第二个，啲人话佢会收埋两粒核弹。其实难嘅，因为大家你唔好以为美国流嘅，美国嗰啲军事卫星嘅上面百几支咁样日日对住佢咧，其实真系睇到穿晒噶啦，差唔多。所以咧，你点样运啊？当然好多地道啦，你话会收埋地都有可能，有啲地道未发现噶嘛，都有机会。咁但系如果你今次咧 break 个 promise 咧，美国就即打爆你噶，即系调翻转，我就唔觉得佢会咯。所以咧，其实佢应该咧倾呢单嘢咧。依家先至开始啦，大家听我成日都讲话，依家先开始嘛。 系啊， 其实而家先唔系终结啊，唔好听个萧生讲咗啲终结咗。 而家先开始讲银码咋？ 系啊，萧生嗱，所以我而家同你讲定啊，虽然你好似唔听小弟讲噶啦，应该 啱啱埋牙坐低啫。 系啊，你唔好以为金仔完全投我未噶， 而家都未攞计数机出嚟。 系啊，点解上到台面咧？同埋金正恩随时系有上风噶呢单嘢，因为佢系比特朗普更加识玩呢啲嘢啊。 系啊， 系嘛？好，咁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